《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三章《绝密日记》第三十八集。 赫奇帕奇的厄尼麦克米兰却不赞成这种令人愉快的观点，他仍然相信哈利才是罪魁祸首，在决斗俱乐部里不小心露出了狐狸尾巴，皮皮鬼也没有起好作用，他总是突然出现在拥挤的走廊里放声大唱， 哦，巴特，你这个大眼怪， 而且还配上了固定的舞蹈动作。吉德罗洛哈特似乎认为是他阻止了那些攻击。一天，格兰芬多的学生排着队去上变形课时，哈利无意中听见他对麦格教授这么说， 我认为不会再有麻烦了，米勒瓦， 洛哈特说，狡黠地轻轻敲了敲自己的鼻子，又眨眨眼睛。 我认为密室这次永远不会被打开了，罪犯肯定已经知道我迟早都会抓住他们的，只是时间问题。趁我还没有开始收拾他们，现在罢手是明智的。你知道，学校里眼下需要鼓舞鼓舞士气，消除对上学期那些事情的记忆。现在不便多说，但我认为我是胸有成竹的。 他又敲了敲自己的鼻子，迈着大步走开了。2月14日吃早饭的时候，大家便知道洛哈特是用什么办法鼓舞士气了。哈利前一天晚上训练魁地奇，一直练到很晚，所以睡眠不足，匆匆赶到礼堂时已经有一点晚了，一时间他还以为自己走错了门。四面墙上都布满了大朵大朵的耀眼的粉红色鲜花，更糟糕的是还有许多新型的五彩纸屑不停地从浅蓝色的天花板上飘落下来。哈利朝格兰芬多的餐桌走去，罗恩坐在那里一脸厌恶的表情，赫敏似乎一直在傻笑。 这是怎么回事？ 哈利问他们，一边坐下来拂去落在他的熏咸肉上的五彩纸屑。罗恩指着教师餐桌，显然是厌恶的不想说话。洛哈特穿着与那些装饰品相配的鲜艳的粉红色长袍，挥手让大家安静，坐在他两边的老师们个个都板着脸。哈利从他坐的地方可以看见麦格教授面颊上的一块肌肉凸了起来，斯内普的样子就好像有人刚给他灌了一大杯生骨灵。 诸位，情人节快乐！ 洛哈特大声说。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6个人向我赠送了贺卡，我仅向他们表示感谢。 是的，我自作主张为大家安排了这一小小的惊喜，而且还不止这些。 洛哈特拍了拍手，12个脸色阴沉的小矮人从通往门厅的几扇门里大步走了进来，而且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小矮人，洛哈特让他们都插着金色的翅膀，背着竖琴。 我的友好的带着贺卡的小爱神， 洛哈特喜气洋洋地说， 他们今天要在学校里到处游荡，给你们递送情人节贺卡。乐趣还不止这些呢，我相信我的同事们都愿意踊跃地参加进来。为什么不请斯内普教授教你们怎么调制迷情剂呢？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弗利维教授比我所见过的任何巫师都更精通迷幻魔法。这条狡猾的老狗。 弗利维教授把脸埋在双手里，看斯内普的神情，似乎如果有谁向他请教迷情剂的治法，准会被强迫灌进毒药。 赫敏，求求你告诉我，你不是那46个人中的一个吧？ 当他们离开礼堂去上第一节课时，罗恩说。赫敏突然专心致志地在书包里翻找着他的课程表，没有回答。整整一天，小矮人们不停地闯进他们的教室递送情人节贺卡，弄得老师们厌烦透顶。下午晚些时候， 格兰芬多的学生上楼去上魔咒课时，一个小矮人突然撵上哈利。 喂，你，哈利波特！ 脸色特别阴沉的小矮人喊道，用胳膊肘分开众人，朝哈利挤来，当着一对一年级新生的面收到一张情人节贺卡，简直太令人恼火了。尤其是金妮维斯莱碰巧也在新生里，哈利想逃跑，可是没等跑出两步，小矮人就一路踢着人们的小腿，挤开人群追上了他。 我有一个配乐的口信，要亲自传达给哈利波特。 小矮人说着，用咄咄逼人的架势拨响了竖琴。 别在这儿！ 哈利压低声音说，一边又想逃跑。 站住，别动！ 小矮人咕哝了一声，一把抓住哈利的书包，把他拉了回来。 让我走！ 哈利吼道，用力拽书包。随着一声很响的撕裂声，书包被扯成了两半。他的书、魔杖、羊皮纸和羽毛笔稀里哗啦地落到地板上，墨水瓶摔碎在这些东西上面。哈利手忙脚乱地抓着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想赶在小矮人开始唱歌之前把他们都捡起来，结果造成了走廊里的交通堵塞。 这是怎么回事？ 传来了德拉科马尔福那冷冷的脱腔脱调的声音。哈利开始胡乱地把东西往被撕裂的书包里塞，不顾一切地想立刻逃走，不让马尔福听见他的情人节配乐贺礼。 怎么这么乱？ 又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霍希维斯莱来了。哈利完全慌了神，只想赶紧逃脱，可是小矮人一把抱住他的两个膝盖，使他重重地摔倒在地。 好了， 小矮人说，一屁股坐在哈利的脚踝上。 这就是你的白歌声的情人节贺礼。他的眼睛绿得像新鲜的蛤蟆，他的头发像黑白一样乌黑潇洒，我希望他属于我，他真的很帅气，他就是那个征服黑木头的勇士。 哈利愿意交出古灵阁里的所有金币，只希望能当场变作蒸汽消失。他勇敢地强迫自己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一边站了起来。他的脚被小矮人坐得发麻，霍希维斯莱尽力驱散人群，有些人开心地大喊大叫。 走吧走吧，上课铃五分钟前就响过了，快去上课吧。 霍希说，把年纪较小的学生轰走了。 还有你，马尔福。 哈利瞥了一眼，看见马尔福弯腰从地上抓起了什么东西，他斜着眼睛把它拿给克拉布和高尔看。哈利明白了，他抓去的是李德尔的日记。 还给我， 哈利小声说。 想知道波特在里面写了什么吗？ 马尔福说，显然没有注意到封皮上的日期，以为拿到的是哈利自己的日记。围观者们顿时安静下来，金妮看看日记，又看看哈利，神色惊恐。 拿过来，马尔福。 珀西严厉地说。 等我看一眼再说。 马尔福说，嘲弄地朝哈利挥舞着日记本。珀西说， 我作为一个级长。 可是哈利发脾气了，他抽出魔杖喊道， 除你武器。 于是就像斯内普解除了洛哈特的武器一样，马尔福发现日记本突然从他的手中飞向了空中。罗恩开心地笑着，一把抓住了本子。 哈利！ 珀西大声地说， 不许在走廊里施魔法，这件事我要汇报的，你知道。 可是哈利不在乎，他又赢了马尔福一个回合，即使格兰芬多要为此丢掉五分也完全值得。马尔福看上去气疯了，当金妮从他身边走进教室时，他恶狠狠地冲着他的后背嚷道， 我认为波特不太喜欢你的情人节贺礼。 金妮双手捂着脸跑进了教室，罗恩大吼一声也拔出了魔杖，可是哈利把他拉走了。罗恩犯不着整堂魔咒课都忙着吐鼻涕虫。 来到弗利维教授的课堂上，哈利才注意到李德尔的日记十分奇怪，他的其他书都染上了鲜红色的墨水，而那本日记却像撒上墨水以前一样干干净净。他想向罗恩指出这一点，但罗恩的魔杖又出了麻烦，魔杖头上喷出大朵大朵的紫色泡泡，弄得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那天晚上，哈利上床比宿舍里其他人都早，这一半是因为他认为他无法忍受弗雷德和乔治再一次高唱 他的眼睛里像新月的哈巴， 另一半是因为他想再仔细研究一下李德尔的日记，他知道罗恩认为他是在浪费时间。哈利坐在四柱床上，翻着那些空白的纸页，上面没有一点红墨水的痕迹。然后他从床头柜里取出一瓶新墨水，将羽毛笔插进去蘸了蘸，让一滴墨水落在日记本的第一页上。墨水在纸上鲜艳地闪耀了一秒钟，接着就好像被纸吸了进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哈利兴奋起来，又将羽毛笔蘸满墨水写道， 我叫哈利波特。 这行文字在纸上闪了闪，也被吸了进去，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然后奇迹终于出现了。